小鸟一去无影踪，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，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。别的那呀哟那呀，别的那呀哟，我的青春小鸟 在我身边。 金瓶似的小山，山上虽然没有寺，美丽的风景已够我留恋。明镜似的西海，海中虽然没有龙，碧绿的海水已够我喜欢。东方那边的金太阳，虽然上山又下山，你给我的温暖却永在我身边。东方那边的金太阳，虽然上山又下山，你给我的温暖却永在我身边。你给我的 金色的小山，谭晶所演唱。听众朋友，在这次经典走四方当中，为您安排的是谭晶演唱的一组经典老歌。下面请听《小荷塘水》。

美丽的 蓝天呀。 Thank you.

再不能看到你雄伟的身影，可爱的脸庞，啊，亲爱的战友，你也再不能听我叹气，听我歌 Serena no buonante pesca dell'aria fresca pare già una festa che bella cosa la giornata e sole ma la tu sole che io spero in me o sole Long the other, oh, sole, a sole mio, stanna from the other, stanna from the other. 啊，我的太阳，由王宏伟所演唱。听众朋友，这一次的经典走四方就全部为您播送完了。再次感谢您的收听，编辑葛剑锋、麒麟，期待下次有约。 时间的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安全驾驶智能提醒已启动，目前注意力100%，安全指数100%。 亲爱的，我正开着车呢。 视线不稳定，注意力50%，安全指数50%。视线已离开路面，注意力零，安全指数零，危险，危险！